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北京故事广播，FM 95.4，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齐东方，北京大学文博学院教授，著名考古专家，主要从事汉唐时期的考古、历史、文物、美术的教学和研究，业余时间登山、跑马拉松。多年的考古和户外运动经历让他感慨，只有荒凉的沙漠，没有荒凉的人生。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齐东方。1995年10月，齐东方参与了著名的尼雅遗址考古发掘工作。那一次发掘在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里面出土的丝织品几乎是一个丝绸博物馆，对丝绸之路考古和新疆考古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最神奇的是，他有幸亲眼目睹了五星出东方立中国互博的出土。 当时有三号墓，要开棺，当时呢，就是看到露出一个一寸都不到那个建方啊，但是非常鲜艳。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一种预感，我说一定是重要发现，所以我在旁边我拿照相机啊，一边看着那个翻，一边过一会儿翻我摁一下，过一会儿我摁一下，结果拍就开始，第一个就翻出个五星。完了就出东方立中国，当现场就全都露出来。所以回去之后我就跟他们开玩笑嘛，我说你看我叫齐东方，我带来的五星红旗，咱们第二天就发现这个了。我说你信不信这个谶语啊，汉代那时候有一种啊， 是 谶纬之学嘛，就那个，我说这简直像谶语一样，而且我说我要不来没戏，肯定发现不了。这都是开玩笑了 啊！是。 那么以前发现有的是皮革的嘛，是这个。另外，它那个锦和我们现在这个人的概念不一样啊，那非常非常珍贵的。 是。 你想那个时代，就我们现在看那个锦，从它制造技术，现在看也是非常好的，就是汉代啊，汉代东汉末期吧。然后它上面还有这种比较特殊的文字，所以它不是一般人啊，就实用性的。可能带有一定标识性、礼仪性的。另外那个文字啊，其实对于历史学家、考古学家，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就像五星连珠啊，就是我们现在说这个金木水火土。 一个天文现象。 一个天文现象。古人经常利用一些天文现象来占卜。所以五星出东方，当时立中国就是什么呢？这个时候东方出兵是有利的。而那个时候呢，中国的西部啊，有一个羌人呢，是劲敌，所以当五星出东方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出兵对我们有利， 就比较有利。 这是一个， 其实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意思哈。 对，这个在那个文献里都有很清楚的记载。这个文字解释起来不神秘，但是出在那儿也挺神秘的。你比如他为什么到这儿去了？那是精绝国呀、啊。汉代啊，这西域啊，36国之一，一个小国，后来就无声无息了啊。关于他的记载很少啊。那么就像这样的东西怎么会跑到那儿去呢？那这个事儿就很值得研究了。 所以每一个考古发现，可能发现本身就是挺困难的一件事儿，发现完了以后就是一大堆的课题。 对，其实啊，人们会经常听到那种说这个重大发现解决了什么一个历史悬案 啊，或者解决了一个什么大的问题，或者是填补了什么什么空白哈、其实不是这样，这个说法没错，但是同时又提出了很多新的问题。 所以研究就是这样，解决了一些问题，又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所以它是永无止境的。 嗯，这一次是最难忘的一次，对您来说啊，还有这么多年在野外考察啊，你待过的最长时间的在野外的，大概有多久啊？ 几个月。 得几个月。回不了城里，一直就在那。 不要说回不了城里哈。我以前在青海做过发掘，在青海那个都兰那个地方发掘，那个是在什么呢？是在这个，算是草原吧。不过那种草原有点和隔壁有点差不多那种哈。那附近只有一户藏民，周围多少里都没有人。我们就在那个地方进行这个考古发掘。你说多长时间没回城里啊？就是能有一次到县城的机会啊，都很少。我记得当时是那样吧。那个地方吧，那个时候也没有手机哈，报纸啊什么什么这些都没有。另外我们工作又很忙，那与世隔绝，所以我记得有一次到县城，也不买什么东西忘了，就是他们用报纸给做的包装啊，这个包的了，包完了就到了我们工地，就大伙都把他们看那个报纸，而且那用旧报纸，那个旧报纸里头，那个时候好像是突然间，我记得那个新闻记得很清楚嘛哈，就是一个什么哪个地方报那个选美啊，报选美，我们在那整天啊蓬头垢面的在那发掘，一看那个外边的世界现在是这样啊，就已经与世隔绝了，就那个感觉，就像尼亚发掘也是，就那一段时间啊，我觉得也挺好的啊，好像你不知道世界上发生什么事，不什么都不知道啊，就在这个地方啊，哎，那个感觉也很特别， 就是特别专注于眼下的这件事情，旁边的东西都屏蔽了， 对， 现在话说那叫穿越了，恨不得。 对啊，而且就好像你真是在跟古人对话。 哎呀，那是什么样的感觉？就是没有经历过的人，很难想象。 其实比方说哈，你比如说你啊，你把手机关掉，电视机也不许打开，你尝试一下两个月啊，是什么样？报纸也不看。但是这环境还不行。 对呀，就是啊，所以我在想，是不是像那种戈壁、沙漠这种很荒蛮的地方，天然就能够让人容易静下心来。因为你没别的想头嘛， 对，另外能给人一种很多反思吧，因为你在喧闹的世界当中，我们都习惯了，突然到这个地方以后啊，就是这些都没了，都没了，就现在你就是把这个工作做完，另外同时呢，你也会有一种就自己的一种对，哎呀，对生命啊哈，对人生啊，对社会的一些想象， 就很容易往深了想，它那种环境。 你不用往深了想哈，你就会发现人还可以这么活着。 因为我想，你看这么辽阔的一个空间， 对， 这是空间上的辽阔。 对， 你从事的是考古的事情， 对， 是时间上的辽阔， 对， 千年前的事情， 对， 这个时间和空间一碰撞，又在一个很隔绝的环境下。哇，我觉得那人是，如果心思细密的人，会有很多，生发出很多的不一样的感慨来。 时空环境，全都变了。 我觉得这是不是就是考古工作迷人的地方之一？ 其实我说这种还是比较特例的。就像这种啊，比如像我们在这个青藏高原上这样的发掘，还有在沙漠里的发掘，通常都不会。通常你比如现在河南、陕西啊这个地方，那现在的发掘条件比那个时候好多了。有的地方现在都可以洗澡嘛。另外你都住在村里头。比如租农民一个房子啊，那个生活基本上没有和外界隔绝的这种感觉。绝大多数考古都是这类的。像我说这种啊，相对少一些。都是在西藏啊，新疆啊，内蒙啊，这个地方会有这些，但是和一般工作还是不一样。 那现在再有这样的机会，您还去吗？ 去啊，他只要让我去，那我特别想去啊。 是不是干考古的人不能对物质有太多的要求？ 我不知道别人哈，就是我所接触到的这个大多数人哈，好像差不多都是这样。就是对那种物质生活的那种过度的追求的那样的朋友或周边的人，好像没有，好像没有。当然了，你比如说我们也有这个什么呀，比方说这个发掘哈，完了之后经常也在一起喝酒啊，还有大碗吃肉哈，还有大口喝酒啊，这个是有的，而且那很爽啊。这个都有，但你说，那种极强烈的那种物质欲望或者那种享受啊，我说的享受，其实我觉得我们就很享受啊，我在沙漠里很享受啊， 那不一定说是那个在这个空调房里面、嗯、看着电视、嗯、肥皂剧哈、啊、喝着茶就是那种享受 精致生活、所谓 我不觉得那个是享受、嗯、其实这个我觉得好像是可能就人的想法不一样吧。 嗯， 比方说我这个户外，你说今天38度， 嗯， 是吧， 我怪不好意思的让您这么热的天来。 没事儿，那个周末的时候不是也38度吗、嗯、那我们还去爬山去了吗？你说那个那么热天，你在屋里头哈，沏杯清茶， 嗯， 放着 空调，吹着 空调，哎， 对， 说再看一个电影啊或者什么、嗯、说这不也挺好吗？ 嗯， 但是呢我就觉得出去累一身汗、嗯、累的胳膊腿都酸酸的哈，就那种感觉就特别好、嗯、我觉得这是一种选择 啊、 哦、嗯，你要说享受，我觉得我是真正在享受啊，不是在这个别人看我在 自虐，就是别人觉得啊是很痛苦的事情，在您看来是享受。 对啊，所以你说有没有这种情况，还去不去？我可当然去了，是吧，那个而且你想啊，那种生活你要想得到其实更难。 是 咱们说这个什么在沙发空调房里、这个、 对，那个相对简单， 对，相对简单。 齐东方，北京大学文博学院教授，著名考古专家，主要从事汉唐时期的考古历史文物美术的教学和研究，业余时间登山跑马拉松，多年的考古和户外运动经历让他感慨，只有荒凉的沙漠，没有荒凉的人生。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齐东方。 看得出来您觉得这个当初蒙着选这个专业选对了。 是啊，歪打正着了。 特别开心是吧？ 对 啊，现在带学生呢，您其实主要身份还是老师嘛，教授嘛。那您是喜欢在课堂里给学生们讲课呢，还是喜欢在嗯，野外来发掘文物呢？ 都喜欢， 嗯， 都喜欢。我认为这两个其实是分不开的，就在这个专业里头，它是分不开的。 嗯， 教书也挺好的，因为你可以把你自己的一些这个想法啊，哈，能够跟很多人一起分享哈，这个比在纯粹的研究所哈，我觉得好像更适合我。 嗯， 所以我还是很喜欢。 嗯，还是挺喜欢分享的啊。 另外还有一个 学生们在 教学相长。 啊， 有的时候学生给你提出一些问题啊，也促使你去学习啊。 嗯， 那这个机会也难得。 嗯， 还有一个你永远接触的都是20来岁的年轻人。 对，这一点很重要，我觉得。 要不然吧， 本身您就是一个挺有活力的人，嗯、对吧？然后又天天跟年轻人在一起、嗯， 这个挺重要的。因为啊，你这个人不经常说有代沟嘛啊、 嗯， 比方你做别的行业啊，就慢慢确实是容易这样，这也是这个必然的。但是你如果是总和20来岁的人接触啊， 嗯， 你比如说吧，我给你举个例子哈、啊，这个弄电脑， 嗯， 或者弄这个现在什么智能手机，年龄大的人，嗯，那很自然就不行。但那个学生永远是最潮的， 嗯， 就他们永远是会最新的东西， 嗯， 你就可以跟他学啊， 嗯，而且人家会特耐心的教您， 对啊，对啊， 比孩子自己家孩子教您还得耐心、 嗯。不光是那个，他有的时候吧，你就那样，你本来就想学，人家学生说，哎呀，老师，算了，我给你弄好、 啊， 是吧？所以你就总在这种状态下， 嗯、 这个人啊。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嗯， 就是总和年轻人在一起， 嗯， 所以不是我们在完全就是说我们在教别人， 嗯， 其实他们也在教我，这个挺好。你要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很喜欢。 现在课还挺多的哈，我约您来这次采访约好久，都是在讲课，要么就在出差。看来您现在还很忙哈。事情很多，每天，嗯， 每天事儿都特别多。这一段我们这个学校是研究生毕业答辩， 嗯， 你要参加很多场答辩，看好多那种那个博士论文、硕士论文、什么本科论文， 嗯，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其他的一些事情嘛， 嗯，还在做研究，嗯、 做研究 是吧？自己还出书，然后还要去现场等等等等。有没有想过忙习惯了，退休以后怎么办呀？ 啊， 也快了哈！ 不，我没有，我现在想退休呢。 是吗？ 嗯，因为我想干过几件我自己想干，现在这不退休干不了的事儿 啊。比如说， 比方说哈，我去徒步阿尔卑斯山、 啊， 徒步美国太平洋山脊，这个需要时间啊。 嗯。 第二，还有一个，你比如像咱们说跑马拉松啊， 嗯、 跑马拉松这个事情哈、啊，其实我不觉得有什么太难的哈、啊 嗯， 就是说。完成这个，我有这个能力。但是跑马拉松人跑之前这一个月啊， 你得有一定的跑量， 嗯， 要不然你有那个能力的人那也跑不下来，那最后它毕竟是极限运动嘛， 对， 比如说下个月的今天， 嗯， 我要参加马拉松了 啊， 这个月你得坚持的不断的去 花时间的事儿 啊，这我就没办法，我不退休的话没办法。另外你想呢，真是让我再晚退休啊， 嗯， 当时我体能行吗？现在60多岁你要想跑马拉松的人很少， 已经很厉害了 啊。还有我说那个登那个像那阿尔卑斯山啊， 对呀， 嗯，就是那种啊，那是强度很大的，不是一般人能做得了的。到以后你说80岁70岁啊，比如说让我65岁退休，这个我都没把握。你说是吧，所以我是希望退休， 嗯， 因为退休并不妨碍啊，我继续做， 对对，研究什么的都不影响， 也不一点不妨碍，嗯，就是自由了， 就是更自由， 就时间自由了。 嗯， 另外呢，我现在做的很多事情，反正所有工作人都是那样， 嗯， 有的时候是被选择的， 嗯，是， 我要到那时候我就可以我选择， 完全是自己选择， 嗯，但是这个考古这个学问是肯定要做的，它也已经变成一种生活方式了。我倒没有那么高大上，说什么干到老学到老哈，工作到老哈，倒不是那样，它就是说最后变成你一种就生活方式啊，嗯， 就分不开了， 分不开了， 想宅都宅不出来了， 就是生活啊， 对，嗯，现在考古这么热哈，民间鉴宝也那么热，您有没有想过？好家伙，您看到处鉴宝吗？ 啊， 挣钱还蛮容易的，你，嗯，想过吗？ 根本没想过，而且呢，以后也不可能想，因为这个和我们考古工作实际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大家也不知道啊，一般的在这个考古里头有一个自我约束， 嗯， 就是我们第一个不做这种和商业有关的事情， 嗯， 还有我们一般都不会收藏，个人不搞收藏。 为什么呢？这多便利的条件呢？ 是啊，所以就职业的一种约束吧，或者职业操守，因为你整天接触这些东西，从事发掘，自己你说不清楚这东西哪来的， 是 吧？所以那个50年代的时候，一些这个最早的中国的老一辈，他们那个中间就有这么一个不成文的这么一个规定， 行规哈， 哎，就是，不做，当然现在也有人收藏哈， 嗯， 就一般我们不会。还有那个鉴宝啊什么那类节目，那肯定不会参加的， 嗯， 啊，因为他那个是完全是商业行为，然后里边还有一些什么我们不知道，那是啊，那来钱快啊， 就是啊， 哎呀，那个你一般，反正一个比较严肃的哈， 嗯， 考古的人，嗯，大概都不去做吧。 但是你想做考古工作30多年了，真是对那些文物是有感情的， 嗯， 你要真看见一个特喜欢的， 不一样， 哎呀 不一样， 就不想说我收着，哎呀我太喜欢了，嗯， 别人怎么样我不太清楚哈，对我来说吧，就那种感觉没有太多， 啊， 没有太多，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永远是把这个东西啊看成是研究历史的资料 啊， 而那些人呢，他是把它看成是一个有价值的， 对， 或者是一个精美的一个文物， 嗯， 第一个它值钱，那一值钱东西我拥有了，那个心情肯定不一样啊， 嗯， 还有一个东西太美了，就从审美， 嗯， 是吧，太美了它欣赏， 嗯， 我们呢是把它看成是研究历史的一个资料， 嗯， 这就不一样了 啊，是， 所以你说那种占有欲哈， 嗯， 反正我是一点也没有，甚至有的时候还有那种情况呢，比如到国外啊， 嗯， 到一个新的地方，然后呢我有一天的时间，名胜古迹也好，景区也好，博物馆也好，这不都是该去的吗？ 嗯， 我是一般都是最后进这个历史博物馆，他们有的时候就问过我，哎，他说齐老师你是干这个专业的哈， 嗯， 你不到纽约哈，那第一个一定 去 看大都会啊哈，说实在我去了纽约我是把所有都全看，我待时间比较长啊， 嗯， 我最后去的，后来他说这好奇怪，怎么回事啊，嗯，我说我和你们进博物馆是不一样的，你们进博物馆哎呀觉得是收获很大呀，看什么，我说我一进博物馆，我说怎么今天我不休息吗，又上班了，当然进去之后也会着迷的啊，但是你比如我进别的博物馆就不一样了，你比如他那个你比如航空航天博物馆， 嗯， 是不是， 嗯， 你比如交通博物馆，是吧，那这些博物馆我看的，哎呦，在这个有些现代艺术博物馆， 嗯， 是吧，就这些我看了之后吧，那完全是在一种这个休息啊，嗯，休息啊那个心态看，但只要一进这类博物馆， 嗯，立刻那个工作状态就回来了， 对呀，啊